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99集，凯司令。回忆翻涌而至，他生平唯一只去过那么一次凯司令，还是战乱时代，要插到户叫整桌的蛋糕，再遇上吃飞醋的韩听竹，手有些颤抖地打开袋子，里面有蛋糕还有面包。阿音忍不住问道，你怎么想买这个了？声音不够大，方官城听不清楚，下床也来到厨房，从背后搂着他。 刚刚说什么？ 阿音递给他袋子。没什么，问你怎么大老远的带这个回来。 我住的酒店下面就有一家，顺便买的，想着你或许爱吃。 哦， 怎么了阿姨？ 我可能吃不下去多少。 一样尝一点，不喜欢就不吃了。 后来阿姨一口也没吃，且整杯牛奶也仿佛饮毒一般的抿。方官城无声地吃完手里的面包，起身把餐桌上各种打开的盒子都扣上放回袋子里，再落入厨房门口的垃圾桶。阿音脸色绷得越发紧，看不出他平静的表情下到底是何心情。没等话说出口，人又进了厨房，他坐在椅子上沉默，直到听到电饭煲的按键声，从背后搂着他的腰，整张脸埋在背上却没说话。还是方官城闷闷开口， 你搂得我都出汗了。 阿音瓮声回答，那我松开。 你敢？ 阿音有点想哭，又忍了回去，总觉得从民国那年一通爆发的哭后，从此变成了爱哭鬼，哪里像那个一千年未掉过一滴泪的阴魔罗，受过多少伤与苦他跟药叉都没抱怨过。我哪敢呀，我不松，你别生气了。 谁生气了？ 那你这是干嘛，还把东西扔了？ 保质期也就两天，我昨天买的。 我吃什么呀？你不是还说空腹不能喝牛奶？方官城叹气，回身把人搂在怀里，象征性的打了两下他屁股。 哎，给你煮了红豆薏米粥，再饿一会儿，小坏蛋。 阿音贴近了蹭。你怎么这么好呀，官城？说话间搂着他的脖子往上跳，方官城表情佯装不耐，伸手把他抱到腰间，还要借机再打两下。 不喜欢吃就直接和我讲，非要说什么可能吃不了多少，骗鬼呢。 带着身上赖皮的人出去，阿音蹭他的脸。好好好，我下次直接说。还有，我才没骗鬼，我们官城是好端端的人。 就你会说。 九月开学，阿音又常常泡在学校，到下班时间和方官城一起回家。他直说他是最不务正业的店老板。这天书店盘点，本来让他不用再来学校，到时直接接他回家。阿音偷偷使了灵力过来，方官城以为他坐地铁，边往停车场走边念他。迎面遇到手里拿着文件的讲堂时，阿音觉得他没白来。讲堂父亲是法学院的院长，两个学院的办公楼挨着。分手这几年，方官城也偶遇过他几次，上次见到都得有半年多了。先开口的也是讲堂。 官城，好久没见了。 嗯，你来找蒋院长吗？ 话一问出口，就觉得阿音的手揪住了腰间的肉，倒也不疼，他就笑了。蒋堂不是傻子，看得到眼前两个人在嬉笑打闹，换了只手拿文件，点了点头。 这是女朋友？ 嗯，韩乙。 蒋堂主动伸手说道， 你好，我叫蒋堂，关城的朋友。 阿音品味那刻意顿的一下，心里冷哼，伸手和他交握，不小心触碰到了嵌着大颗钻石的戒指，装作视而不见。你好。 场面一度有些尴尬，蒋唐太过精明，主动提出话茬。 打算结婚了吗？毕竟也该定下来了，别像刚刚那样也没个稳重。 快了，你呢？ 方官成自动忽略了后半句，他亮了亮戒指说道， 再备婚了，到时候给你送请帖。 回去路上，方官成依旧那副不咸不淡的表情开着车，阿银用他手机选了个歌单播放后开始吐槽讲堂，那么大的钻戒戴右手，他不嫌不方便吗？你没看到他还特意换了个手拿文件，最后可算给他个机会明目张胆地在你面前晃一晃。采访一下方老师，巨大的钻戒光芒照耀你的时候，你是怎样的心情？方官成为他这一通理解而发笑，很是配合地回答， 我刚刚很忐忑，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钻石，靠我每个月微薄的工资大概要攒那么一个三五六七十年吧。 阿音立马又心疼了，我的宝贝官城怎么这么穷啊？方官城敛了笑， 他没什么坏心思，就是人有点傲。 我觉得你应该少说话，毕竟你现在在这里也是因为他。 阿姨，明年学期结束我就不做老师了。 阿音不太理解， 合约到期后打算休息一阵子，可能会换个工作，也许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们可以去别的城市，哪怕是再回北京也可以。当初来到这里算是不太慎重的决定，我妈上次还念叨呢，说我这种36岁不结婚的行为叫做一把年纪没个正经。 方官成干笑了声，继续说道， 没有想到会遇见你，在你之前我认真谈过的三段恋爱都是无疾而终，我甚至想可能自己这辈子更适合孤独终老，可是现在变了，我意识到有的人不过数月，你就想和他厮守到老。 窗外黄昏倦倦，车子好像在追逐最后一抹残阳，北方的空气印象中总是很干燥，他停在十字路口，上面显示着红色的90，然后变成89。 阿姨，要不要就这样一直走下去？我不找了，就是你。 他双手遮面，不是哭，只是觉得有些心动的不真实，一切的一切都是不真实。好不容易缓过来那股劲儿，平静了许多。方老师要跟我闪婚，戒指也没有，你不要见到前女友结婚就着急。方官成心想，这是哪儿跟哪儿。打开扶手箱，拿出了个小盒子递给他，看着面前的红灯还没变绿，视线不移，好像是因为害羞而不看他。阿音打开看，那钻石比蒋唐手上的还要大几圈。刚平静下来的情绪又起，明明心窝子软得不行，还要抻他。你怎么也这么俗啊，这么大晃得我眼睛疼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剧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